以主席维托尔·贝特罗夫为团长的称颂白头山伟人俄罗斯委员会代表团16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在这之前，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理事金玉花到达了平壤。